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所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集美卢沟桥商场9月23、24尖叫双庆日，家具建材全场50%起售，购物3%现金返还，积分抽奖样样有，提前选购畅快过11，详询8386-6202。 11大放假，优惠提前享！涿州东风日产启辰专营店9月23日11超底团购聚会来袭，进店购车即享6重大礼，最高减免4999元购置税，详询03123669210。 959资讯快报。 全涿州市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用地专项行动开展以来，涿州市公安局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，勇于担当，攻坚克难。针对近期市国土部门移交的违法占地案件，公安局逐一成立专案组，认真细致地开展调查走访工作，依法完善固定相关证据，重拳出击，连续破获多起非法占地案件。为贯彻落实强基达标、提质增效的工作主题，提高经营效益和装备利用效率，涿州东站将于21号0时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。提醒您坐火车出行要看仔细，列车将于2017年9月21日0时起按照新时刻运行。三大变化最大限度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。近日，涿州市第八届运动会拔河项目团体赛在市体育中心举办。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拔河竞赛规则，采用3局2胜单淘汰制度，最终执法局代表队获得冠军，清凉寺行政中心代表队获得亚季军。近日，保定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迎来军训闭幕式汇报演出，通过军训坚定了学生们的国防观念和爱国主义信念，他们将以军训为新的坐标，在成长的道路上不断完善自己，提升自己，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努力使自己成为祖国建设的有用之才、栋梁之才。我是冯博，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。 从我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传承文明之风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像是一样的斑斑。

到人群拥挤的街头，是在抗议过分自由，还是荒谬的地球？一个人在创痛的时候，按着难以痊愈的伤口，究竟应该拼命奋斗，还是默默地流走？只有你会理解我的忧，让我紧紧握住你的手。 我们曾经一样的流浪，一样幻想美好时光，一样的感到流水年长。我们虽然不在同一个地方，没有相同的主张，可是你知道我的迷惘。 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候，走到人群拥挤的街头，是在抗议过分自由，还是荒谬的地球？一个人在冲动的时候，按着难以痊愈的伤口，究竟应该拼命奋斗，还是默默地流走？只有你会理解我的忧，让我紧紧握住你的手。 曾经一样的流浪，一样幻想美好时光，一样的感到流水年长。我们虽然不在同一个地方，没有相同的主张，可是你知道我的迷惘。 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国际和平日应成为全球停火和非暴力日，并邀请所有国家和人民在这一天停止敌对行动。今天是9月21号世界和平日，

亦当错。 是我爱你太多， 其实也好，一点喜欢我，为何始终不太清楚？其实也好，一点喜欢我，其实心里。

找罪，也太爱。究竟把一切都烧成灰，世界真如你想要的那么黑，霓虹里人影如鬼魅，城市音乐有种伦拉的美。男人就不见莲花，开始觉得牡丹美，女人芳心要给谁，没尝过真爱的滋味，只怪夜太黑，没人担心明天会不会后悔，夜太黑，究竟把一切都烧成灰。 Okay. 生情，只为这。